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和民主刚果重建与民主人民党总书记昂利莫瓦萨卡尼伊14号举行了会谈。会见时，李秀勇同志郑重地转达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对民主刚果重建与民主人民党总书记昂利莫瓦萨卡尼伊的问候。总书记昂利莫瓦萨卡尼伊对此深表谢意，并委托代表团团长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转达他自己和民主刚果重建与民主人民党由衷的问候。参加会谈的有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成员、朝鲜驻民主刚果临时代办赵永南、副总书记塞莱斯坦东达亚卡森特等民主刚果重建与民主人民党领导层成员。这一天，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民主刚果重建与民主人民党举行的宴会。